一杯饮一杯我无醉，饮一杯饮一杯我无醉，心情真甜歌啊来开啊嘿甘香。小酒小酒真甜歌来开， 我着你啊像酒醉，茫茫茫饮落去，饮落去，无醉啊，我无醉。饮落去，饮落去，无醉啊，我无醉。杯中酒，无了事，小小失败算什么？啊哈，免失志，免失志，机会若到我。像酒醉，茫茫目睭叫微微，我甲你，甲你是知己，小酒尽量端来开，饮落去，饮落去，无醉啊，我无醉，饮落去，饮落去，无醉啊，我无醉。中酒无了事，小小失败算什么？啊哈，免失志，免失志，机会若到满满是。 看着你啊，像酒醉，茫茫目睭叫微微。 失志，免失志，机会若到。